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又一个周末来临啦，啊，又一个周末咧，一小时大湾区啊，成千上百嘅祖国啊，系又平又靓，大学生俊男美女毕业生做侍应啊，啊嘅餐饮啊酒家张开双臂咧，系欢迎咧，系祖国啊，做欢迎香港嘅同胞咧，系尽情融入。哦，咁咧又一个周末咧，心惊胆跳，对于香港嘅飲食业咧就惨啦。嗱，最新啊呢个 KPI 嘅战果，港版国安法加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就点咧？海王足店经营33年，全香港第一间连锁嘅足店啊，开始咧系落闸，5个月内5间分店咧系结业，传出拖欠租金，啊就被怀疑咧。是有资金的危机，咁老板咧叫炒咗嗰啲佣工咧走去劳工处啊，就将个波抛俾政府，将个波抛俾政府咧冇错噶嘛，系因为呢5年呢个局面咧就系呢个政府咧造成噶嘛，系咪啊？一小时大湾区生活圈啊嘛，系咪你搞到我海王粥店啊，系搞到咧系粥水都冇啖啊？我唔交翻俾个政府，交俾边个？一系交俾立法会啦。嗰度90个议员咧，系领紧10几万年津贴噶嘛？啊，点解佢哋唔使日食粥食饭？佢哋日日晏昼可以谂桥，啊，中午去金钟揾边间咧？诶，呢个诶米芝莲开饭啊！啊，而家你搞到海王粥店个老细都啊都要闭翳咧，系另外邓奶佬44年老店做甜品起家，啊，最新啊美孚分店光荣结业，声称租约期满啊！咁就最后一间咧喺美孚啊，真系惨啦！最后一间都执埋啊，即系咧全线分店全部结业。邓奶佬嘅呢个光荣嘅名字将会成为历史。咁啊，邓奶佬咧感谢街坊，我话1981年开始咧就44年吓。咁啊，1981年系咩咧？就系香港殖民地时代，我一定要强调，唔好博懵，系咧经济最好嘅时候。啊！1979年中国嘅阵，邓小平改革开放嗰阵时咧，就有直通车，有直通车噶。啊，香港红磡坐上广州一个半钟头噶咋，系嘛？之但系冇人翻去大陆，个个周末食嘢噶，啊，都系留低喺香港。所以1981年有邓大龙。另外仲有八月堂，就系台湾啊所做嘅牛角包，啊，包括咧croissant，啊，台湾人叫做可颂，因为佢用国语。嗱，呢一只咧牛角包咧，你唔好睇小佢，系非常之中产同埋小资产阶级。呢啲咧做新嘅面包，靓嘅面包，用好嘅酵素，完全系日本嗰度抄袭过嚟嘅。嗱，我哋次次去日本咧，真系花多眼乱，都唔知食乜啊！有冇谂过最好嘅反璞归真咧？系食日本人制造嘅面包。日本人制造嘅面包，就算喺嗰啲 JR 站啊，啊呢啲咧，诶大阪啊、梅田啊，同埋咧。京都啊，呢啲大車站裏面都有幾間，遠遠聞到陣味咧，你真係覺得大和民族啊，一個世界上最優秀嘅民族，佢將咧係咁西人啊，係傳入嚟最簡單嘅嘢嘅麵包咧，都可以好做到好食過英國嘅麵包。嗱，你話做唔做到好食過法國同埋意大利就難講，因為咧佢嘅麵包都係由法國、意大利嗰度學翻嚟，而且青出於藍，係咪？呢啲唔使講啦，係咪？好啦，元州牛肉面1月全线结业，嗱呢间亦系台式风味啊，喺深水埗啊，呢间叫元州咧，就系本月初咧就宣布全部执笠。啊，过去10年咧拥有长沙湾旺角坑口黄竹坑，嗱呢个咧喺深水埗，你睇个铺头咧咩都相当之简陋，佢做街坊生意。啊，呢啲一碗牛肉面咧，而且坐得嘅地方唔系咁大，你知道咧，取价不会咧系贵。深水埗嗰度咧，呢啲都執笠，就唔係小資產階級、中產，唔係灣仔、尖沙咀。你睇下呢個基層嘅市民咧，都唔肯出嚟幫襯呢啲咧咁就手啊、咁可口啊嘅呢啲便當式嘅牛肉面，你話死唔死？你去到台灣，你去到台北啊，基層嗰啲市民啊、僆仔啊、南京西路又好啊、萬華啊，呢啲全部都係食牛肉面嘅。 一张台一张接凳啊，就可以咧。最贵啊，都系咧100蚊啊，100多蚊台币咧系有找，但系嗰度咧人山人海嘅喎，啊台湾喎，啊分分钟咧大陆啊系派军队攻打嘅喎，嗰度不知几好生意系嘛？另外仲有623，呢家咧另一间台式嘅连锁餐厅啊，又系宣布全部结业，执晒粒啊！另外仲有 After You， 一个泰国嘅过江人气甜品。上个月亦全部执笠啊，撤出香港。另外一间就系喺台式嘅一间咧，叫纯茶啊嘅饮嘅茶店，就咧7年历史系嘛，7年历史亦系全线结业。嗱，呢个全部一执亲咧就系7、8间一齐执。另外仲有一间咧就叫火锅，我唔够胆敢读嗰个字，叫剔手边一个自然嘅然啊，叫捻手小菜啊，呢个咧。最后一间叫火锅捻咧，就系1月咧，亦都宣称遗憾离场。我话再翻嚟香港岛呢边啦，就系咧喺上环啊，呢个非常之出名啊，呢间叫罗富记啊，专门系粥面店啊，亦都咧佢嗰个名菜咧个叫鲮鱼啊，系嘛啊，清炖呢个鲮鱼啊，鱼片粥啊，咸香芡芥酱啊呢啲咧。啊！佢系佢嗰个品牌，亦都执笠。烧肉男连锁放蹄烧肉，2月中连闩2店。好啦，另外仲有一间星马风味，我喺香港住嘅时候咧，都好中意佢，叫沙爹轩。嗱，我好中意佢嗰种中产味啊。其中有一间沙爹轩咧，就喺北角嗰个花园酒店嗰地。但系如果我冇记错， 好耐啊，嗰间 好耐啦，系嘛？3间分店、啊、全部执笠，大三元分别于信和酒店旗下的富丽敦啦、皇家太平洋啦、黄金海岸酒店啊，原来北角花园酒店嗰间冇咗啦，系嘛？系嘛？咁啊，声称咧大规模架构重组，削减大半人手，吓哔哩吧啦呢啲唔使理啦。仲有一间咧系好啱嗰啲而家僆仔啊，玩 video game 手机嘅呢一间我未听过，叫 Transformers The Ark。叫做变形金刚餐厅，全线执笠，清往咧系深圳发展。嗱，听住啊，求人得人，再恭喜你一次，1小时深圳大湾区生活圈，人哋劈炮去深圳啦，收人民币 ，OK。另外啊，泰兴旗下嘅台式食店道情，2月咧亦都全线执笠，系嘛？就2间嘅分店啫，2间都叫全线噶啦。喺尖沙咀 K11 有间总店，啊呢个咧泰兴啊，泰兴好多钱啊，系一个连锁嘅快餐厅。嗱，我宣读呢个咧中国香港特区由乱入治、由治入兴嘅辉煌成绩表，啊就系咧亦都咧系回应翻中国喺香港最高官员话，现时香港越来越有中国嘅样子之下，呢张经济嘅成绩单。嗱，呢10多间执笠嘅咧，系遍及港九，遍及各阶层，唔止系中环，去到深水埗，去到咧呢啲咧红磡啊、码头围道啲穷区都有。嗱，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将责任咧就推喺饮食业经营者嗰度，话你哋唔够创意，你哋谂巧啦，系你哋谂啲新巧咧，吸引大陆人啦，吸引小红书啦，啊，佢开餐厅个名啊，都已经开到用粗口啊嘅谐音啦，都用个捻字啊，叫做火锅捻啊，啊，已经有晒创意噶啦，系嘛，都要执笠啊，系嘛，同埋个门面设计啊，迎合晒年轻人啊，叫做变形金刚餐厅啊，啊，啲创意谂巧咧，系谂到爆啊，佢嗰个铺面咧，哇，成个呢个主题公园咁样啊。啊，好似呢个环球片场啊，又黄又红啊，啊，全部执笠。咁请问啦，啊，啲高官10万、8万一个月，政务官咧几十万咧，你哋睇到呢张单，如果你哋餐餐食饭仲食得落，仲喺度谂紧咧，啊，嗰个仔女啊，今年咧喺英国嗰间寄宿学校就嚟读 A level 啦，啊，续去跟住升读大学去英国读美国咧，如果你晚晚瞓得着咧。啊、你真是一个品格很高尚的中国人咯，是不是现在讲要做中国人的，知不知道？ 爆炸你点睇咧？ 嗱，我就好奇怪啦，我身不在香港啦，但系数字唔会讲大话啦。嗱，楼价已经跌咗三到四成，的士牌价正如我哋之前所述咧，其实已经跌咗六七成。咁啊，财政赤字咧就接近2000亿啦。咁头先你所述及嘅一连串咧就结业咧嘅食肆咧，其实唔止系我以前以为嘅中产食肆，因为咧我知道咧。飲食呢個係硬需求嚟嘅，有錢人繼續咧可以食貴嘢，去啲啊名店啊米芝蓮啊，依然係訂唔到位嘅。嗱，普通人基層咧兩餸飯啊40蚊左右有兩個餸，咁啊食得飽，咁依然咧係做得住同埋好旺。咁我初頭以為中產唔掂嘅食肆，但係而家我聽你所講咧，譬如話嗰啲啊可頌啊，或者係牛角包啊、甜品啊，依啲其實全部咧都係中產或者年輕人咧喜歡嘅食店。咁都做唔住嘅时候呢，嗱咁就严重啦。因为呢即係所谓上中下三路个情况呢都会受到影响。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嗱，特区政府曾经讲过㗎，李家超话執十间就开十六间㗎嘛，定係二十间我唔记得咗啦。咁而家執咗咁多食肆，係开返咁多间呢，定係淨係开嗰啲大湾区落嚟嗰啲品牌咩蜜雪冰城啊，定係酸菜鱼啊嗰啲呢嚟取代香港嘅传统嘅食肆呢？究竟香港人而家是不是不需要吃饭呢？当然不是啦，我都成日话飲食是硬需求嚟嘅，一定要食，除非你全部自己煮。但是香港不同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嘛，英国人或者我哋而家移居嘅就可以自己煮啫，但是香港人啊日日胃口奔驰翻工冇时间煮，一定出去食嘅。咁啲人去咗边度呢？去咗食乜嘢呢？其实好奇怪。嗱，呢点呢其实冇人去深入研究过。往往通常咧都系将嗰个责任咧就转嫁去个业界里面，好似的士咁，话啲的士司机服务态度唔好啊，经营不善啊，又或者系佢哋咧拣客啊，所以佢哋就冇生意啊。咁但系的士都系一个硬需求嚟噶嘛，除非你真系个城市穷到窿，啲人咧冇钱嘅啫，否则嘅话一定需要喺上嚟嘅，一定要搭。咁但系啲人又去咗边咧？嗱，所以呢个系一个迷思嚟嘅。 嗱， 系 啲人去咗边咧？我哋今日研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口口声声叫香港嗰啲饮食业同埋零售店咧，你哋自己吓去改善个服务水准，同埋咧俾啲创意出嚟。嗱，你系唔够啊！你个邻近地区嘅大湾区，嗱，港女咧吓唔会留喺香港啦。啊，当佢哋唔去日本同埋去台湾嘅时候，佢哋揾一只品种，就系揾呢个叫裸体嘅猛男啊！嗱，呢啲猛男而家大量有咩供应咧？就是在恭喜你一小时生活圈的深圳。最近我听闻深圳出了一间猛男店，是服侍这些饮食业，亦都有一些很养眼的踩界的这个一些某类的服务，而家吸引了港女 VV 鬼叫走上去帮衬。这间是什么包生？ 嗱，呢个系来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啦。嗰间餐厅咧系叫做猛男吧，咁我唔知佢真名系咪咁啦。呢个咧就系好多嘅里边咧有好多大只嘅露咗个胸肌出嚟嘅 model 啊，男 model 啊， 系睇咗图片啊， 冇错过啊，系啊， 咁咧呢个港客有个叫 Michelle， 我相信系香港嘅女子啦，就系因为佢平时喺深圳工作，下班嘅时候就会嚟到消遣。咁呢啲猛男咧就喺佢哋身边咧不停喺度跳舞啊。摆出一啲性感嘅动作啊！呢啲健硕嘅身形咧，引起个现场嘅女士咧喺度尖叫啊！咁啊，除咗表演之外，亦都系会喂佢哋饮酒啊！啊，咁啊， 喂啲旅客饮酒， 系啊，喂啲旅客饮酒，咁啊，热情开放啦！啊，咁啊，甚至咧有啲系唔介意被摸嘅啊！咁啊，咁啊，个情况就我觉得有啲窄界嘅，即系同呢个鸭霸有啲接近 啊！系。 咁啊，所以吸引咗唔少嘅女性去帮衬，咁但系现场亦都有男客，咁即系证明咧，可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叫做同性嘅兴趣嘅人士咧就参与啦。 好嘢啊！呢间猛男吧咧喺深圳谂到真系有创意啦，一鸡两尾啊，系除咗吸引咧啲 V 娃鬼叫啊，香港性压抑啊嗰啲港女之外啊，仲有咧基佬同志啊，嗱呢个咧系开喺深圳啊，吓。开喺深圳咧，你有冇发觉好奇怪？其实一啲都唔奇怪。你日日打开中央台7点新闻联播，吓睇翻咧中国香港特区转播大陆嗰啲新闻，中共开嗰啲咩两会啊、四中全会啊、人民大会堂啊呢啲咧，个镜头射埋去咧， 吓嗰班中年嘅男人咧就坐喺树咧，个个揸住支笔喺度写笔记， 系啊， 咁嗰啲就学习。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嘅啊，呢個咧建設啊，呢個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經濟思想，學習啦，習近平啊嘅外交思想，學習啊係呢個咧係要提高新質生產力，係將咧香啊中國嗰個經濟咧係結合到啊啊呢個有特色社會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啊，同埋咧呢個毛澤東思想啊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哔哩吧啦。你睇嗰啲大陸嗰啲咁嘅七點鐘新聞聯播嗰啲畫面咧，你就覺得仲喺七十年代啊，中國啊嗰個政治啊嗰個上層結構咧係老土到爆。你睇下同時個深圳有深圳猛巴，同埋你見到咧呢個中國總書記習近平咧，成日咧就去嗰啲下鄉嗰度啊，係探訪。一去到有班嗰班啊啲農民啊喺側邊咧拍手。你就見到習主席穿住件黑色的飛機褸咧，喺度指指點點，然後咧深入民間咧，係同嗰啲農民啊喺度咧傾偈，然後走去打開個鍋啊！你睇到嗰個中國嗰個印象啊，嗰個 perception 咧，啊你唔會估到係同一個國家深圳有間猛男吧，有班肌肉男咧，係嘛？嗰啲肉口咧係彈下彈下，係引誘啲港女喺處咧摸摸擦擦，係嘛？然後俾佢咧揸揸捻捻。是由啊，嗰条颈一路到手臂，一路到啊嗰个胸肌，然后一路射落去啊嗰条三角裤啊嗰个敏感地带，点解会咁咧？好简单，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深圳嗰啲公安去咗边咧？你点解你唔话呢个系有伤风化同埋散播色情咧？呢、這个深圳嘅猛男吧系咪符合习近平嘅治国理政嘅核心思想咧？呢、這个深圳嘅猛男吧系咪代表中国梦呢？呢、這个深圳嘅猛男吧系咪全中国十三亿人民啊代表佢哋啊呢、這个中华民族啊实现伟大复兴啊嘅重要一步呢？定系嗰啲咁嘅口号下边嘅中国人全部当你系 bullshit 啊？有位咧佢就开间铺头啊，然后咧嗰啲咁嘅深圳嗰啲咁嘅公安啊，又或者嗰啲啊城管啊另歪面咧。嗱，你睇嗰啲視頻啊，睇唔到噶噃。你睇嗰啲視頻咧，就係嗰啲阿婆阿公咧喺條街嗰度咧，係擺賣生果啊，咩人間煙火啊，係咪？然後人山人海啊，突然間有個癲佬揸住架車，並拎嘣林袋懟冧十幾人啊！因為啲城管走埋嚟抽住阿婆拳打腳踢啊，將嗰啲嘢拉上豬籠車。哈，原來有亮麗風景喎，點解啊？就是、因为啲中国人识得喺恶劣嘅环境里面走位，除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系、是、做生意冇底线。啊，你唔好理有冇公安走入嚟冚，你唔好问咁多，总之佢乜差都搞掂。呢、這个咧比起中国香港特区嘅另一个所谓嘅一国两制咧，香港就系僵化拘紧。上面有啲咩政策咧？你下面咧，公務員前線咁嘅食環處牛肉乾係咁懟，然後咧啊，見到咧鋪頭門口啊，有啲有一兩檔嘢擺出嚟咧，你又埋去罰款。你純個中國香港特區咧，係同大陸相比咧，你係僵化，係一嚿二嚿。無論係治港精英嗰啲決策階層，至或者政務官定係。前线官员定系成个香港啊，嗰啲人嗰啲创意啊，系固执啊，系全部塞晒。举例嚟讲，你执笠嗰十几间啊，呢、這个你有冇响应啊？李家超讲系有创意，点解你自己太兴啊？同埋呢啲咁嘅海王足店，你唔整扎大只男嘅夜晚三更半夜去 serve 白粥咧？ 嗱嗱。嗱，頭先你提嗰間， 你唔帶頭行咧？ 猛男吧啦，有個細有兩個細節咧，就好吸引啲女顧客嘅、嗯。第一個細節咧就叫托腮飲酒，就係、是、個女子咧就惡高頭托住個腮咁樣，跟住一個猛男咧就喂佢飲酒。第二咧就喂食珍寶珠，咁啊就唔、嗯、我唔知點樣揸住支珍寶珠啦，或者用個口含住就俾佢啜啦。咁啊互相咧就喺度即係我叫做 sex appeal 啦，也互相喺度 flirting 啦。咁呢個過程冇辦法喺海王粥店做啊，陶生，唔通咬住支油炸鬼喂對方？ 點解唔得啊？ 油炸鬼啊？嚇 ？Why not？ 啲粥又熱喎，咁點樣托腮喂粥咧？啊？你玩嘢啊？ 哎呀，好易啫，咪揾個壯男 吹啊， 一杯粥吹咯， 吹動佢， 擘大個口仔啦，擘大口仔啦， 辦法總比問你嘅總比問題多。你頭先嘅諗咧係典型嘅香港官僚。當有一個顛覆嘅意念話要做咧，如果我係一個老闆，一定周圍有十個香港人咧就話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呢個飲食條例，嗰個咧就法例。 咁唔通 呢個咧，一係講咗就話會 有傷風化咧，要個猛男咬住支油炸鬼嚟喂條港女啊！ 對唔住， 個畫面會唔會太過猥褻咧？ 啊！喺中國人嘅世界冇話有傷風化呢四個字，只有揾唔到水咧，係會窮死呢個恐懼。啊！中國人做嘢係冇底線，嗱呢個先至係嗰個精神。海王粥店你點解做唔住咧？你睇一樣係中國人開嘅叫做海底撈。海底撈就係顛覆咗咧飲食業，請一扎咧俊男美女做侍應咧，然後叫佢哋兼埋跳舞，兼埋打關鬥，係咪？嗱，你依個喺中國香港，你做唔做到咧？做唔到，因為咧嗰啲咁嘅香港港香港仔香港女咧，係有十間大學畢業，啊身嬌玉貴，啊個個咧係有飛容臭大，你叫佢哋咁做，佢哋唔會咁做。跟住仲有勞工法例。啊，仲有咧，好嗰啲咁嘅非政府組織咧，又話你殘害人權。啊，嗰啲大學、嗰啲社會系嘅咧，又話你咧係侮辱女性。大陸做到啊，大陸冇包袱喎。你要睇下海底撈係做到全世界喎，幾千間分店喎。海底撈得，海王粥店唔得喎。因為中國人做嘢啊，喺外邊啊係可以不擇手段。我再舉個例，深圳環球小姐啊，選美冠軍。你即刻谂，一个深圳环球小姐如果选美冠军啊，佢跟住会捞乜嘢？梗系揾个民企老细啊，系咪做二奶啦，系咪做三姨太啦，啊跟住咧系报考呢个叫北京电影啊学院啦，系咪做呢个章子怡赵薇啦？佢唔系呢个环球小姐啦。首先，深圳点会有一个环球小姐选美咧？你有冇谂下环球小姐选美咁全世界？是不是有伊朗啊、阿根廷啊、英国啊、瑞典啊那些鬼妹啊，是健健正啊、立陶宛个怼埋嚟，是真的一个全球的选美比赛呢？不是，但是他深圳可以搞一个叫环球小姐选美，个冠军出咗嚟不是跟老细，竟然呢有一个好学不倦的精神去投考中国香港大学。咁啊，投考中国香港大学你是不是高材生呢？不是。然后他原来制造假学历，制造假学历竟然他懂得选，他不入其他那些大学，是选正你这个呢是殖民地品牌。你们出了很多精英，这个呢叫香港大学，也跟林郑月娥做校友。为什么入到去呢？被这些中国香港大学的官员是抄到呢，是他的学历造假，而就是报警。差人呢是竟然是将他落案。控告佢咧系欺诈，然后咧竟然判咗佢几多日坐监啊？ 240日啦， 240日阴公啊，8个月。嗱，呢个一条龙啊，我而家话俾你听，你中国香港失败喺咩地方咧？第一，你啲女唔够靓 ，OK， 靓得嚟唔够多。大陆咧，阿猫阿狗一条咁嘅靓妹都可以做到咧，深圳环球小姐选美冠军，冠军之后啊，佢唔系咧。啊！呢、這个夜夜笙歌系咪？然后咧系谂到咧去求学进修，嗱呢啲就系佢嗰个思想啊！呢个叫咧系嘛？呢、這个叫大陆话斋，你叫冇底线啦，佢叫弯道超车。 呢单嘢， 你哋啲人话冇底线咧，中国人认为冇唔系唔系冇底线，佢系弯道超车，唰一声弯道超车，你估佢唔到，佢走嚟投考香港大学。咁以前咧，喂，仲有咩学历啊？佢梗系乡下走出嚟啦，系嘛？喺嗰啲咩山卡冷地方，系呢个社会向上流动力啊嘛。梁振英讲啊嘛，由深圳至到中国香港大学，点知去到呢度咧？你呢班人系完全不念中国人血浓于水下嘅呢个咧民族感情，你亦唔顾虑到呢个咧深圳嘅环球小姐嘅靓女咧，佢点解一步走来？是一步步艰辛，在乡下啲穷鬼地区走入嚟，然后咧系有一个求学上进之心，你就将佢咧系控告刑事罪行，然后个法官咧亦都唔理啊，有冇身世报告啊，有冇心理报告啊，有冇人求情啊？啊，喂，你而家咪重判咪要求情嘅系咪啊？完全唔理就判咗佢咧入狱8个月， 惨无人道咯，系嘛？ 嗱， 呢啲你系我觉得你口口声声话问要中国人啊，系嘛？系要认同中国啊，要了解大陆啊，你得把口喺度咧讲废话咯。呢啲就系活生生嘅中国人嘅现实生活，点解嚟到你要排斥？如果我系呢个环球小姐，我一定将呢单冤案摆上去大陆嘅小红书，审判翻你中国香港。 系 你一咁样咧，你思想僵化。 嗱，呢单嘢嘅 排斥祖国同胞， 信息 乜嘢叫假学历？你香港大学系咪好 Q 大？嗱，大陆佬闹翻你转头啊嘛！你有什么？你有啥牛逼啊？啊，你只不过就是那香港大学，什么香港殖民地，什么什么的啊！你出产的就是什么什么林郑月娥这种臭逼！你他妈的，你这个好轻香啊，系嘛？咁你点啊？咁你点啊？系嘛？嗱，呢啲就系赤裸裸嘅现实。点解而家啲港产片拍嗰啲苦情戏、烂衫戏、喊包戏咧？嗱，就系因为你而家中港两地系一个冠冕堂皇啊，学习习主席呢样思想、嗰样思想，下边嘅底层系非常之活泼，同埋大把电影题材嘅。 嗱，冇错，正啊！嗱，今次咧，我哋用咗两宗事件咧，其实可以解释晒香港而家点解陷入一个困境。第一单就系猛男巴，就系冇底线。啊！喂食珍宝珠，托腮喂酒。第二单嘢咧就系、是、呢个深圳环球小姐。如果睇翻个信息量好大嘅，因为呢位被判刑嘅28岁嘅妙龄少女啦，我话啊，咁你睇翻个样啦，其实系整容样嚟嘅，间尺鼻同埋割咗双眼皮。你谂下，佢28岁嗱，我唔系话佢，我系欣赏佢，因为佢28岁，佢付出咗好多。因为喺佢年轻嘅时候，我相信系即系20多岁已经开始呢项嘅工程。嗱，佢2024年咧係攞到深圳環球小姐。如果大家都知道咧，中國大陸咧，無論係嗰啲省市啊、鄉鎮咧，係無盡嘅選美活動。依啲環球小姐咧，只要攞一個 licensing， 即係或者你俾個 franchise 咧，俾可能10多萬咧，你已經可以咧攞到依個銜依個牌頭咧去搞個選美。咁點解要咁俾錢呢？因為同時間你可以拉好多贊助啊，揾好多人咧內定咧佢自己嘅女朋友啊、老婆咧去攞獎，嗰部分又收水嘅。所以咧，你攞10多20萬去買依個牌頭翻嚟，跟住轉個頭咧，你拉廣告贊助再收水咧，你隨時咧係袋幾百萬嘅。小弟曾經有一次咧，唔知點解翻去大陸喺上海咧，就傾完呢個電影之後，就俾人拉咗去做選美嘅評判。嗱嗰次咧，我都係一次好奇特嘅經驗，我都唔知道點解無啦啦有個選美啊！但不過食完飯就話，不如咧一齊做評判啦咁樣。結果我就做咗評判，但係我想講呢個樣嘢唔係一個光榮，個細節係咩咧？其實冠亞季軍已經定曬噶啦，佢俾我知喎，佢叫我咧砌個分嘅時候咧砌得靚仔啲喎。啊，咁幾好笑喎、啊！咁我冇乜所謂啊。 你俾幾？你俾幾多錢我啊？你俾幾多錢啊？你咪攞水啊嘛，係咪啊？ 咁最後啦，就當然啦，就跟翻佢哋嘅結果咧，就冠亞季軍出咗嚟啦。咁啊，嗱，依單嘢題外話，但我想講咧，依、這個女子咧，佢俄稱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所以佢就係犯咗呢個偽造呢個文書罪。但係佢無論如何，佢都完成咗港大嘅碩士嘅語言學文學碩士課程。喂，呢一年嘅课程咧读完噶、哦，你谂下佢咁辛苦，你谂下其志可嘉，佢又要整容，又要选美，又要伪造学历，目的系嚟香港嘅大学读一年硕士，喂，都其情可悯啦、啊。佢唔系走咗去做夜总会、啊，佢唔系走咗落嚟凑老细、啊，佢真系读咗个硕士课程，虽然佢伪造嘅成绩系优异，结果又系即系俾人识破咗，结果而家判刑240日啦、啊。系嘛？咁所以呢伪造文书罪咧，系佢系犯咗法。但如果我哋深入去理解背后嘅故事咧，其实系好凄凉。我谂翻，因为中国嘅女人太多，年轻嘅女人亦都太多，靓嘅女人更多，所以佢好努力地去改变佢嘅命运，改变佢生命。但系佢用嘅方法，佢唔系瞓住上啊，佢系读书上啊。点解我哋唔去考虑一下佢呢个咁伟大嘅情操咧？要真系要 判刑。港产片大把题材，而家唔系水饺皇后啊，啊呢、這个叫做康 U 选美皇后啊， 系啊 系，系咪？吓里边大把古仔噶，佢整容啊，都已经劈好多本钱啊，拉皮割眼皮啊，好痛苦噶，吓、跟住选美啊，选美点解攞到冠军咧？分分钟啊，你容许我用中国人嗰种方式去谂啊，佢系啲评判瞓上去都有可能噶。 训完之后入到 Hong Kong 要用假学历，声称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点解佢继续学历唔会另系做暨南大学啊？因为佢知道你成个中国香港啊系奶美崇洋啊嘛，佢一定要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你啲香港特区嘅中国人啊，包括喺大学里边啊取录嘅嗰啲教授啊、讲师啊，你先会撒冧啊嘛。入到去而后一年硕士啊，嗱你就你阿鲍生你就好纯情浪漫啊！我用翻中国人嗰种生活习惯，你呢个硕士系咪真系嚟读翻嚟噶？ 又训翻嚟。 Hong Kong U 硕士论文要用英文写噶噃，你有冇用？系咪应该勾个论文出嚟睇睇 ？check check 嗰啲 grammar 啊，睇下佢引用嗰啲经典有冇 footnote 啊？我唔敢讲佢系训翻嚟，系咪啊？只不过咧系冇底线啊嘛。中国人啊系可以挑战任何底线噶嘛，可以同教授讲师做一对亲密朋友噶嘛，系咪啊？你喺香港啊教大教书嗰啲咧，生活好枯燥噶嘛，见过靓女未啊？未，我讲女人都未见过啊嘛，系咪先？嗱呢啲咧真系奇志可嘉，一个咧系励志故事，亦都系非常之惨情。 系 亦都可以讲话非常之滑稽，堪 比水饺皇后，我觉得个悲情。 呢个咧系直情可以由许鞍华同埋贾樟柯，许鞍华监制，邀请中国导演专门拍三合好人烂三苦情嘅贾樟柯嚟到拍一出戏，系问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电影基金资助，呢啲就叫做 think outside the box， 呢啲叫做创意，系咪啊？ 嗯， 大把路啦。系嘛？你识唔识先？系嘛？海王粥店你已经错过咗咧，系唔识得用呢个猛男。 所以香港嘅食肆点解冇得困咧？就咁解。你同呢两单新闻你就知道噶啦，啊，因为冇底线啊嘛。 啊，仲有你可以讲啊，唔系点解咧？我做唔到呢啲猛男吧咧？如果我喺香港本地吓，你请香港仔咧，系个个样衰啊，乸型啊，骨瘦如柴啊！我喺成个大陆十几亿人啊，大江南北，我搵啲大只仔壮男啊，我一吹鸡啊，成亿上万嚟都申请。香港冇咁多货，无论系俊男美女，呢、這个我承认。就算出一对 mirror 一个姜涛，都俾人咧系定性为咩叫人肥哥鸡冇贱，系咪？嗱，呢个 mirror 咧系咁惨咧，咁多年勾到十二个呢啲咧。啊！呢、這个花美男咧，而家都俾人踩紧，大陆货多，咁你咪用小红书穷游叫佢哋落嚟咯，系咪啊？吓，你班蠢材，十年前啊，我哋喺光明顶啊，已经叫你开放南湾做个天体海滩啦，记唔记得啊？系咪啊？ 系 同志合流啊嘛，中港 嗱，我觉得仲有个方法嘅， 呢个咪你个呢、這个你咪香港特色咯。大陆佬敢唔敢喺青岛喺三亚整个天体海滩咧咁洋咧？一定唔敢，因为一定敢。闹老闸一定个专案小组喐你，但系点解猛男巴一间就得咧？正正局局、斯斯缩缩就得，系嘛？但系你香港你一国两制啊，你可以利用你呢个口口声呢个优势，你喺南湾、中湾整个天体海滩。咁王喜就唔会走去英国定居啦，系咪啊？你香港都大把货啦，啱唔啱啊？呢啲十年八载，你咪叫佢请翻小红书嗰度志同道合嗰啲落嚟，咁佢喺天体海滩嗰度夜晚露营扎营 BBQ， 你咪做起周围嗰啲烧烤店啊，同埋饮食咯。人蠢咧系冇药医嘅，系咪先？ 嗱， 一个愚蠢嘅地方咧，你自己选择沉沦去自杀咧，系冇人阻你嘅。 我觉得要开放一啲咧，即系固有嘅思维，例如咧，双程证而家咧，如果你喺香港做嘢系黑工嚟噶嘛，会拉嘅，雇主都要坐监。我觉得要开放呢个双程证，俾佢喺香港可以兼职，即系话类似啲小红书穷游香港嚟打卡咧。嗱，而家佢哋就唔肯使钱噶啦，我哋赚唔到噶啦。佢揿住个荷包，佢宁愿露营瞓麦当劳。但系我哋调转可以利用佢人力资源，因为呢班咁嘅穷游咧，大部分都系年轻男女嚟嘅。既然呢啲猛男巴喺深圳，我哋香港冇人力资源，其实可以吸纳佢哋，将佢哋咧容许佢哋小红书穷游双程证嚟香港，佢哋可以兼职。嗱，限制唔好兼太耐，夜晚四个钟。咁啊，将佢哋吸纳入去。喺香港呢啲咁嘅酒吧啊、卡拉 OK 啊，或者甚至海王粥店啊，都冇所谓嘅。 嗱，叫佢哋提供服務，包括好似海底撈喺度跳舞，係嘛？或者好似你話馬蘭巴、惠珍寶珠，再加埋好似嗰、那個假學歷嗰個女子咁樣，係嘛？提供一啲啊另類嘅服務都冇所謂嘅。啊，我覺得咧依個係一個破格嘅思維。雖然可能有人會投訴工聯會之流，啊小花花。佢就会话啊，影响香港嗰啲就业。 表花花，你投诉啊？你可以剥衫服侍埋班表叔噶，唔紧要噶。你觉得你自己好正啊嘛？系咪先？ 嗱，但系呢班小红书嘅穷游咧，我觉得佢哋会愿意噶，因为佢哋咧嚟到香港，佢都系赚翻旅费，同埋佢哋觉得咧喺香港咁，佢一个咁自由嘅地方，佢哋认为啦，就真系可以咧啊，可以赚翻呢个港币，咁啊唔会觉得香港啲嘢贵啦嘛。咁点解唔开放俾佢哋喺香港咧？可以做翻一啲嘢咧， 你咪留住班港女咿哇鬼叫，唔需要走去深圳啊， 系咯， 系嘛，去自我解放咯，系咪活在当下咯，系咪啊，系嘛，你而家话要将中港嘅界线模糊啊，美国佬话俾你听，呢啲地方应该模糊，你又唔模糊啊，唔应该中港一体化咧，体液交流你又抢住去交流，系咪啊？嗱，呢啲又有界线啫，人哋深圳够胆开游攞南巴，你香港啊冇。啊！喂，大陆嗰啲咁嘅彩虹同盟喺地下有一个咧劲嘅同志消费，你香港而家有冇？ 之前九龙城我听讲过咧，有呢啲猛男巴嘅，不过全部系泰仔，不过咧就俾警察咧就扫荡咗。嗱，呢啲唔啱啦，系咪先啦？ 啊，唔系佢要揸住本街 line 做嘢啊嘛，系咪啊？所以喺呢个咧，我唔怪你香港呢班咧啊决策嘅精英啊，我怪英国佬。英国佬殖民地管治150多年咧，系冇教你哋点样样有一个独立思考嘅能力，冇教你点样样咧系有创意。成个大陆喺共产党、喺习近平加毛泽东嘅糟质之下，嗰度嘅中国人发挥佢哋嘅生物本能，就系、是、叫弯道超车，就系、是、乜都敢死。你唔敢，你唔敢咁啊借咯，咁啊玩完咯，系咪啊？因为你胆细啊嘛，因为你生得蠢啊嘛，系嘛？你养到呢样唔得啊，嗰样唔得啊，唔好啊，唔好啊！啊，嗰啲决策嗰啲 human resources 啊，嗰啲咁嘅经理啊，你问佢话呢样嘢得唔得？咁样咩咧？佢话乜嘢都话唔得。啊，呢度咧又有法例，嗰度咧就有咧呢个规矩，呢度咧唔系话唔得，拎到 proposal 拎到上去老细咧系一定咧系话炸型。呢、这个叫惊人治港，我20年前都讲咗。你唔系港人治港，惊人治港，惊呢样，惊嗰样，惊俾人投诉，惊俾人喐，惊你个样咧系上咗呢个 Facebook 咧系俾人公审，惊咁惊啊！唔好做人。呢个 Donald Trump 好嘢，佢系第一个带头出嚟颠覆惊乜嘢？佢将自己个样做咗呢个叫教宗，就系、是、摆上呢个 Twitter， 你咪闹咯。系嘛？所以闹 Donald Trump 嗰啲香港中国人，我就系睇佢唔起，就系、是、你哋嗰种长期嗰种咧思想僵化，同埋惊呢惊老师搞到今日要流亡海外啊！过一啲好凄凉嘅生活系咪？人哋大陆人弯道超车都识得颠覆，系咪先？啊！所以你再加埋一小时生活圈，你自寻死路，死路一条。Oh my God! I really haven't seen such stupid people in my life, except 嗰啲左膠。對唔住，我用英文講，漢人學得胡兒語，爬上城頭罵漢人係咪？係，因為連嗰個呃你嗰個深圳環球小姐冠軍，都係要借助美國哥倫比亞嗰個學歷嚟到帶你班中國人係咪？啊，你心裏邊就係崇洋啱唔啱？唔啱咯，係咪啊？咁你而家咪步步自封喺度等死咯，进一步就海阔天空吓，嗰、啊、句名言吓、啊，走入大湾区咧，你会眼界拓然呢、這个咩啊？豁然开朗，大湾区有猛男吧，大湾区有深圳环球小姐选举，嗰啲冠军走入嚟做咗香港大学高材生，你嘅眼界豁然开朗未啊？吓、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